1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创伤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陈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就和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疾病或者现象也好，那就是崴脚。这个说到崴脚啊，其实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几个月前啊，不小心走路的时候就把脚给崴了。哎，我当时崴了脚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疼。然后那个。过了一会儿，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慢慢我是感觉这个脚就肿起来了，是有这种症状的。好在当时啊，就是我是在吃饭，就是在饭馆里面，所以说这个让服务员赶紧给我拿那个冰块哈、啊、就是装了一兜这塑料袋的冰块，然后我赶紧就放在我这脚上啊、让它，因为我感觉它就是要肿起来的样子，所以我想是让它消消肿。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陈主任。 对，那个你当时采取的这个冰敷的这个办法呢，对于我们不管是崴脚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外伤来讲呢，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急诊的这种急症的一种处理的方式。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崴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那个部位的一些急性损伤呢，都要遵从一个原则。其实呢，简单来说呢，我们叫做RICE 原则。那个其中这个是这几个月词儿的这个来头呢，其中一条就是这个 I 就是 ICE 就是冰敷。第一个字母 R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休息，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地方受伤了，我们呢就是要赶快要那个减少活动。所谓的休息就是减少活动。你把脚崴了呢，你就这个脚呢就不能再，就尽量的不要站起来。然后呢尽量把它可以那个放到一个安这个比较就是比如说人比较少的地方，暂时放在那儿，给它把脚稍微抬高一点，然后呢休息，不要让它再次的受力了。因为你现在刚刚受伤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因为那个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在一些比较轻微的外力情况下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哪怕是在这个中年人或者不是到那种很老的老年病人，他都会出现这种骨折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在这种时候为了避免造成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建议呢，就是说你损伤我受伤以后呢，还是尽量的，首先第一是要休息，叫 rest。然后呢这个 I 呢，就刚才是你刚才做的那一点就已经很好了啊，赶快做一个冰敷。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冰敷呢也要有，就是有一点讲究。冰敷呢，首先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您刚才在饭馆里面用到的这种冰块，或最还有就是说外面买的冰棍，它都可以用来做来冰敷。是呢，就是冷水啊，做冷水，就是实在没有办法用个塑料袋，我接一袋冷水， 哎，对， 可以来做冰敷。但是在冰敷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个冰敷的中间呢，你这个冰块和你的皮肤，尽量不要发生直接的接触。因为有的这种冰，这个可能从这种深低温的这种冰箱里拿出来，它的这个就是说这冰块的这种温度啊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呢，它有时候甚至我们可能大家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拿一个冰块，你会发现那个冰块给把你给手给粘住了。 嗯，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直接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就怕造成皮肤的一个冻伤。 嗯， 这是一个，就是可以用一些自己的衣物啊，或者是用身边的毛巾啊， 嗯， 什么之类做一个间隔，把那皮肤给它隔开。然后呢，外面再用一些什么毛巾啊什么之类的，给它稍微给它固定一下，免得它发生这个滑动。 对，明白。 嗯， 所以说刚才这个陈主任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名词儿叫 rest 法则，就是 R 就是休息 rest， 然后 ice 就是用冰哈。如果说咱们身边实在找不着冰块，哪怕拿冰水或者说这种冰棍儿都可以来代替这个冰块来做一个冰敷。还有就是说，咱们是要最好是不要让这个冰直接接触到我们的皮肤啊，用一些衣物呀或者用毛巾啊把它隔开来做这个冰敷哈。 然后刚才说的是就是那个要间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时间。 嗯， 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受伤以后把冰块放在以后呢就然后一直就不动。 嗯， 一般来也同样的道理，也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冻伤，所以呢我们一般冰敷的时间呢最好建议大概在20分钟左右。 嗯， 就要把它拿开，拿开一下。 嗯， 就是说在大概过个10分钟左右，你可以再继续冰敷。 嗯， 或者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是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的这种冰敷。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这一方面呢要适当的要注意一点点。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就聊了一些这个关于比如刚崴脚哈，咱们就可以采取一些比较紧急的一个措施啊，就是冰敷还有休息，尽量不要让我们的脚再受力了。反正我觉得我当时崴了脚之后，我就立刻把这个脚呢抬起来，抬到这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呢拿这个冰块去敷一敷它，就感觉是能稍微减轻一点，就当然了这就是一个急救的措施哈。然后当时我就冰敷完之后我就想，这不行啊，这个我也不能就是一直在这个饭馆里休息是吧，我当时就赶紧去了医院。去医院就是拍片子呀，或者说是赶紧去找医生啊。当时医生就跟我说那个啊，你这个倒是不是特别的严重，因为从那个 X 光片一看还可以，然后就开了一些这个药。 说引起这种软组织损伤的是最为常见的。 对对。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作为专业的职业医生来讲呢，我们并不是说来的每一个受外伤的病人都要给他拍这个 X 光片。 嗯。 我们会有一些给病人的一个查体，这个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就是不管你是做骨科医生还是做普外科医生， 嗯， 都有一个名词叫查体。 嗯，对，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就是医生呢要除了跟病人要询问病人的受伤当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要知道你受伤是一种我们叫低能量损伤还是叫高能量损伤。那什么叫做低能量损伤呢？就是比如说像你刚才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因为地面滑你不小心摔倒，这就叫我们管这个呢叫做低能量的损伤。嗯，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时候坐在椅子上，因为他的这个身体控制不平衡不好啊，也或者出现头晕的情况，然后从椅子上摔落，这都叫低能量损伤。 嗯， 那高能量损伤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踢球， 嗯， 然后或者是车祸，甚至出现这种高处的坠落，我们这管这个叫高能量损伤。 嗯， 我们医生在接诊病人的时候呢，询问病史是对于我们医生对病人的病情判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因为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低能量损伤，那我们可能对病人的这个处理起来就是那种急迫性可能就相对会要轻一点。 嗯， 但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车祸，比如说被高速在高速路上发生的车祸，这个人可能来了以后可能我们就要很小心。然后对于询问完病史以后呢，包括我们查体，那比如说你是一个脚崴伤，那你我们认为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就是把脚给崴了，那我可能查体的时候相对我就局限于你的脚踝或者你主诉所疼痛的部位， 嗯， 就集中在那儿了。但如果说你是一个高处坠落伤，你是一个车祸伤，那你可能当时你作为一个病人来讲，可能当时你的精神状态可能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你可能你的表述已经不是很清晰，你可能就是跟着哎呀一大夫我就是腿疼。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创伤外科的医生来讲，我们就要小心你有没有合并有其他部位的损伤，比如说你的头、你的胸和你的腹部和你的脊柱这些重要部门发生问题。所以我们要在查体的时候呢就要兼顾到这些情况。 那话又说回到这个您这个脚扭伤，那脚扭伤了以后呢，我们医生在查体，就是开始询问完病史，就开始要做一个简单的查体。查体的时候呢，我们最简单的就是说给病人拿手去捏一下，摸一摸。那摸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定的讲究，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来的时候说我这个地方就是很疼， 嗯， 那我们医生不应该来讲的，有经验的医生就不应该再去你这个疼痛的部位再去用力去捏，那这样的话呢会加重病人的痛苦。那我们有一个观念叫爱伤观念， 嗯， 就是要爱护已经受伤了的病人，不能加重他的损伤。 是， 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判断你这个病人是比如说我们说骨折或者是脱位，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名词，比如说我们叫骨折的固有体征。 嗯， 那什么叫固有体征呢？比如说就是有一些骨擦音、骨擦感，或者是有一些畸形啊，这些情况。那我们反复的跟我们的学生讲，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怀疑他是骨折了，那我去听一听有没有骨擦感啊，我拿手去掰一掰他的骨折端， 嗯， 那这样的话这个是在尤其在现代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那这样会造成病人更大的痛苦啊，这个容易引起纠纷，而且呢增加病人的损伤。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医生查体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这一点。那我们刚才说我不直接去捏这个，比如像踝关节扭伤，我不直接去捏这个你最肿最疼的地方，我可以捏哪儿呢？我可以捏你的小踝关节的上方， 嗯， 离这个你最肿的地方大概比如说10公分左右一个地方， 嗯， 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叫间接的挤压痛， 嗯 啊，如果我捏这个上方你都会有一个底下方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疼痛， 嗯， 那我们可能就怀疑你这个是一个这个有骨折的这种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根据从外观来看你的这个肿胀的这个程度。 嗯， 一般来说呢，骨折的病人他的肿胀的程度会相对于这种单纯扭伤、软组织损伤的病人要厉害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骨折的病人都会合并有软组织损伤，但是软组织损伤呢，并不一定有骨折。 嗯， 所以呢，现在又有一种观念，以前认为呢，骨折合并软组织损伤是因为骨头先折，然后骨折端把软组织给戳伤了。但是现在呢又有一种观念，就是大家认为呢是软组织先损伤，然后损伤到一定的程度才出现骨折。所以呢就是说，那就是那个就是对于这种我刚才说那个用手去捏的这种情况呢，就是有可能发生在这个有骨折了，但是呢就是那个有骨折同时合并有软组损伤，但是如果说捏一下，哎，病人的这种疼痛情况并不是很厉害，那他可相对来讲骨折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其实当时像我这种症状不是说非常严重的这种损伤，它其实就是一个软组织的一个损伤，所以当时我记得医生给我开这个诊断书的时候也写的就是软组织损伤，因为我自己也有感觉，就是他要是真的骨折了他肯定会非常疼，但是当时其实我不着力了，或者说我就还好，就还是能忍的那种痛哈，我自己感觉应该也不是说特别严重的问题。后来我就是其实也是开了点，可能是开了点口服的药消炎的吧，应该是然后就基本上就养呗。所以说这个伤筋痛骨100天啊，咱们经常说这句话啊，我们很关心的就是想跟陈主任来交流的，就是说那我已经这个崴脚了，我已经软组织损伤了，或者说可能有点比这个再严重一点哈，那我们这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啊，那给我们讲讲就是我们怎么养啊，休息是吗？ 那个刚才说到这个 RISE 原则，就是当你在受伤的当时我们要采取的这个 RISE 原则，其中刚才我们提到了 RISE休息，还有 ice 冰敷， 对， 那后面还有一个 C 是什么呢？就 compression， 就 是什么加压。 我当时崴了脚，这个回去，这不是诊断完了，就是说软组织损伤嘛，我就那个买了一个那种扣帕的那种绷带哈，然后把脚先缠，比如说我万一要是小活动这个脚的时候，我就把脚这个缠上之后呢，我还买了一个特别夸张的一种长得像那个滑雪鞋似的，一直都到膝盖了，塑料的，然后它是旁边就跟那个夹板似的， 塑料的，嗯，它等于是把我的腿和脚的部分就已经固定住了。然后后来我还用了什么呢？我还买了两个双拐。其实，嗯，我自己知道，就是说我这个软组织损伤可能没有那么的夸张，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我就是比较小心嘛。然后我就买了这一系列的装备哈。然后，我上班的时候我还拄着双拐，我穿着这个滑雪鞋，像滑雪鞋一样的这个保护护具，然后脚上还缠着绷带啊，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挺周全的一个保护了。 对，那个你说的这些呢，都是我们也都是我们那个骨科医生在平时临床上给病人所用的一些措施。 嗯， 比如说就刚才你说的一些弹力绷带。 嗯， 这个绷带呢是有弹性的。 对，是的， 可以这个就是自己来根据你想给病人所产生多大的压力来调节你这个所它这个绷带的这个张力。 对。 嗯，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呢，其实主要是一个是固定啊，不减少这个软组织它再次受损伤。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起到加压以后呢，它可以减少局部的一个渗出。 嗯， 因为你当时受伤以后呢，你自己感觉到很快就肿起来了。 是。 但是如果你不采取这个加压的措施，它有可能会肿得更厉害。 哦。 因为有一些病人呢，他的这个毛细血管的脆性， 嗯， 和这个自我的凝血功能呢，它可能会不是那么好。 嗯。 所以呢，它这个软组织损伤了以后呢，它的这个毛细血管出血和导这个拉伤了以后导致的一个软组织液的一个渗出，它这个组织液的渗出都会比较厉害，所以它肿胀的会很厉害。所以呢，除了我们冰敷抬高， 嗯， 然后呢还是要给它加压， 加压的 包上。 对， 你说的那个大靴子呢，就在我们临床上面呢，我们管它叫行走靴。 哦， 它这个 是的。 它这个行走靴呢，它是一个外面是一个硬壳， 是 一般就是塑料制的。 是的。 比较更高级一点的这种行走靴呢，里面是带气囊的。 哦， 对，它这个气囊的一个好处呢， 嗯， 就是说它你把它打上气儿以后，它可以跟你的皮肤贴合得更好，就是你的脚的那个，不管你的这个胖瘦啊，长短呢、啊，都可以说根据一个，因为它气囊是可调的， 对， 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很好的一个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嗯， 然后呢，同时也代替了一部分，就刚才说的这个加压的这种绷带的加压作用，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二者兼顾啊，而且压力呢是可调的，所以呢，可能不太好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价格比较昂贵。另外还有一个呢，它这个因为是气囊嘛，它不透气，啊，它不像我们以前平常祖国传统医学的小夹板或者后来用的石膏、 嗯、 啊，对这种制剂对透气，这个就是它的不太好的地方。 嗯， 现在呢，在临床上面，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厂家已经开发了一些新的东西， 嗯， 就是叫冷敷绷带， 嗯， 它实际上呢，就是在那种弹力绷带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药，比如说酒精和这个、 哦、 我们叫薄荷， 嗯， 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是很凉，然后呢，让你缠上去以后呢，同时起到了冰敷和加压的作用。 对， 这样的话呢，会给病人的这种舒适程度会带来的就更好。 嗯， 但是对于你来讲，因为你年轻人啊，你平常工作也很忙， 对， 所以呢，你很快就是拄着拐啊，带着支具就上班了。 是， 但是实际上作为踝关节扭伤来讲呢， 嗯、 虽然他你拍了片子看的是一个不太厉害，就是很严重的一个扭伤， 嗯， 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小心，就是说有，如果你早期的处理不得当， 嗯， 过早的活动，就有可能会造成将来的一个 后遗症。是，其实我当时就是我已经是很注意了，你看我买了这个弹力绷带，买了这个护具哈，就是这叫靴子，大靴子，然后还买了这个双拐，但是其实最好的方法就还是尽量少去活动，还是让他就得到尽可能的休息，让他不要去碰他，不要去让他再动了。就是还是那句老话，伤筋痛骨一百天，你就最好是在家啊，这个老老实实的多休息啊。因为我这次为什么说有了经验呢？是因为我这次崴的是右脚，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崴过左脚，我就觉得是那个崴了这个左脚吧，我当时就没太注意，因为一是也觉得不是很严重，那次我连医院我都没去，因为我感觉就是没什么特别严重的事儿，但是我也没有做得好好休息，所以现在就有的时候偶尔吧，有遇到一种阴天呀什么的时候，可能那儿哎，你走着走着路，它就自己 不自觉的崴一下，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后来我这一回崴脚，我就挺注意的。反正我就是，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买了非常齐全的这个装备。 对你，因为你这次有长了记性，你看你后来恢复的也很好。 现在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能碰到，因为崴脚的原因，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到医院来，后来还是虽然是当时 好了。 拍了片子，没有骨头有问题，但是后来也有回来做手术的。 哟，就是没注意。 为什么呢？他就是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早期的注意不够， 对。 然后呢，他的这种韧带的自我修复能力， 没那么强， 对，没有那么强。而且呢，因为你反复在活动，他可能在局部，它总是有一种微动， 没错， 所以呢，形成了一种这个瘢痕增生，然后呢，韧带的松弛。这样的话呢，会导致什么呢？就是瘢痕一多的话，就可能像出现你刚才说的那种阴雨天，哎，就不舒服了。 对。 然后它韧带松弛呢，它就会造成我们的踝关节的不稳定。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踝关节呢，是我们身体的重量特别靠下的一个部位。 嗯。 所以呢，我们身体的重量都集中在这个踝关节的这个关节上面。所以呢，当你在行走的时候，它这个我们。骨头跟骨头之间的那个稳定结构，这个包括这个韧带啊，是很重要的。 嗯， 当然我们崴脚呢，平常我们所说的崴脚啊，经常呢就是一个脚的一个内翻。 嗯， 所经常崴脚受伤的呢，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体验，都是我们脚的外侧，会肿起来，就是会受伤。我们外侧这个脚上面有两根韧带，相对比较常见受损伤的呢，一个叫距腓前韧带，一个叫跟腓韧带，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距腓前韧带。这个距腓前韧带呢，你平时可能普通老百姓来讲，觉得可能这是它的重要性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它本身也相对比较薄弱一点。 嗯。 但是有的人他会要求比较高，比如说芭蕾舞，跳芭蕾舞的，因为他老要什么， 他 老要绷着脚，他要老要绷着脚。 嗯。 我们踝关节呢，它这个结构啊，我们如果拍个片子能看出来呢，它是一个叫马鞍形状的这么一个关节。 嗯。 鞍状结马关节。 嗯。我们其实还是挺想知道，就是刚才我们不是第一时间有这个。冰敷嘛，其实我还听说过还有热敷这一说，就是热敷是什么时候 敷？一般来说呢，我们冰敷的时间最好是在我们受伤后的24到48小时之内，再采取冰敷，因为冰敷的原理实际上就是为了减少它局部的渗出，就是减少它的局部的渗血，让这个，不要让这个软组织肿胀的特别厉害，那热敷呢，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你等冰敷期过了以后，可以开始做热敷。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般都掌握呢，不用太早。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面跟病人说呢，一般是你比如说3天、5天、7天以后，再开始做热敷。因为我们的软组织的修复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一个生理的那么一个自然规律。你过早的去给它做一些这种物理上的治疗呢，对它自身的修复并没有太实质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没说完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固定什么多长时间。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做锻炼？我什么时候开始做热敷？那一般来讲呢，我们现在大概一般就是，如果说没有骨性的问题，单纯的韧带损伤，我们大概建议呢是在1个星期以后开始做一些基本的，就是简单的这种踝关节的这种锻炼。这个踝关节的这种锻炼呢，最开始呢就是我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叫绷脚啊、勾脚啊，就这个屈伸运动。然后。你的这个屈伸运动以后没有明显的不适，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转脚踝的作用，这个锻炼就是转脚脖子，然后到后面我们再开始负重和做一些肌肉力量的性的训练，先保持一个踝关节的这种活动范围，然后再开始做一些这种力量性的训练，这是，所以呢，这个热敷呢，我们基本上也是建议在你开始锻炼以后。才开始做热敷，不用过早。过早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其实你比如说你说我冰敷完了，我今天冰敷完了，明天就开始做热敷，没有这个必要。 那热敷一般都是就是热水是吗？热毛巾？ 对，最简单的就是热水、热毛巾。当然现在有很多医院里面有很多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做这个热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蜡疗，包括比如说那个磁疗，还有一些中频，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就是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些 通过一些这个短波啊、磁场啊这些作用啊，来更好的帮助我们。当然了，一般在家里面呢，就是最简单的拿那个热毛巾， 对 啊，敷一敷就可以。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再次呢，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这个崴脚的这些小知识啊，谢谢您，陈主任，欢迎您以后常来做客啊。 好，行。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陌生人 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没有过的清晰，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